好，欢迎嚟到绿他双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荒谬嘅 Discord 新茶馆就开咗啦， 网址就系我哋嘅资讯栏度， 请多嚟光顾。 如果有啲咩新闻想我哋报，或者有啲咩新闻大家想讨论下嘅，咁都欢迎各位留言。 系啦，好，直入正题啦。首先讲咗啲附文先，首先就系、是、一个好老牌、好老牌动画大师，但系从康生过世。呢个消息就喺东京动画大奖嘉年华2021，咁就由木允夫讲嘅。呢单消息系。 大仓康生就同阿高田芬啊、宫崎骏啊嗰啲人合作， 超老牌。不过佢近十年都仲有作品嘅，佢好嘢嘅呢样嘢，我觉得。 啱啱 up 嗰两位都仲系好多作品啦。佢又89岁过身嘅，心肌梗塞，咁啊呢个年纪都差唔多啦。你大家都明噶啦。 差唔多啦，呢、这个年纪啦。另一个咧，知美奈子就真系好后生啦，好似系 cancer 嘅，佢就系奇云嘅物设计嘅， 总作监兼任设。 跟住仲有雪峰啊，黑执事都系佢嘅，咁、就好年轻啫。依位原画师。另一个咧就安西正宏，66岁，其实都好后生，66岁，我觉得系 60岁唔算真系好老喎。如果啲过身嘅年龄嚟讲， 甚至我嗰阵系后生添噶啦。讲真，而家好多60零岁嘅，睇嚟就好似50岁咁样嘅啫。 啊，但系嗰啲作品就好老啦，嗰啲作品就我哋细个年代咯。 佢比较多人熟悉就系《山田福星》里面啊，龙之介老豆，佢系个就系属于好老牌、好老牌声优嚟噶啦，1954年出生嘅。 即系喺我哋细个的年代已经系做老豆级嘅 阿叔咯，阿叔系声优咯， 阿叔啦吓，系咯。 好啦，咁讲咧起上先。 讲完白事讲红事啦吓。 系啦，首先就福原香织就宣布嘅生个仔，又系结咗婚2年啦，又系典型嘅个肚唔大，佢唔话俾你知结咗婚嗰种嚟嘅。 因为佢都唔算系好忙嗰种声优，又唔可以话佢冇嘢做嘅，咁所以其实佢有排唔见咗都大家都唔系好讲，系嘛。而家就生埋仔就话你听啊，其实我哋之前结咗婚噶啦，因为其实近几年啦，其实佢冇太多新作走出嚟。 动画好似好听到佢把声，咁讲真就系声优特色就系、是，只要你唔接工作，就等于半退休状态噶嘛，咪结婚生仔做家庭主妇咯。 我觉得系调翻转咯，佢开始拍拖结婚生仔，咪唔得闲做声优，咁你咪少咗咯。 同埋你就算唔做，你唔得闲嘅，声优行咁激烈，竞争咁激烈。 咁可能系佢生仔，所以咪休息下咯吓。 系咯，刚生个仔啦，真系照顾。点知第三季无神突然间有 job 接嘅啫，所以生仔咪要同人讲啦。费事间到真系有 job 接嗰时候，喂唔得，照顾细路，咁嗰下麻烦啊嘛。所以声优好重要就系、是、未生仔之前随时 stand by， 生仔之后你唔可随时 stand by， 两个古仔嚟噶啦，呢、这个就。嗱，另一位咧， 大家知佢生仔噶啦，吓、这个就 佢就好嘢啊！生仔之后嗰两日佢仲更新 blog 噶，勤力程度够吓死人嘅地步。 虽然就唔 sure 系咪佢本人更新， 但系就肯定佢写嘅， 系咪当时更新嘅？因为可以延期出噶嘛。 佢喺呢种情况之下依然出 blog， 仲有啊，佢好似好快佢有做电台节目啦。我心谂刘丽姐唔使咁搏系嘛。 我谂起我阿妈，我出世嘅当日晏昼，佢仲翻紧工。即系佢啲生仔系你系唔觉佢啲行程少到噶？ 我黐线噶！百姓贵族讲过啊，方春云个妈话啊嘛，养胎咩事啊？我阵痛之前仲揸紧加宏机啊！ 即系好恐怖啊！佢啲我阿妈当年都系咁样，即系呢啲我真系讲佢哋好厉害咯。 好劲啊！好啦，嗱，讲完呢两单喜讯，好啦，就讲下呢个礼拜香港嘅超大新闻。 全世界 ACG 最等大家系呢单噶啦。 系啦 ，Monster Hunter Rise 就发售，全香港星期四就排晒长龙，打晒蛇饼，因为见到啲人咧排晒要影相。而嗰晚最夸张就系10点几嘅，已经有啲直播主嘅抢先，但系啲未开 server 系咁急啫，结果就搭正香港时间11点钟，即日本时间12点啦，开 server 一开，直播主即刻开 game。 香港就25号即系正式发售前一日。就开始见啲人排队，然后条队越来越长。但佢唔系喺度等噶，一路卖紧噶。不过问题就系、是、 太多人啦， 太多人啦，佢哋卖唔切。跟住铺头喺 Facebook 上面出，喂、哎，屌喇声，你屌我都冇用噶，咁捻多人，你自己有眼睇噶啦。即系一年你都唔见得有一次咁嘅盛事噶嘛。 系啊， 香港我记得最早我系见到24号。有人话攞到啦，咁但系就唔系大幅发售嘅，估计系嗰啲游戏铺攞到然后 social 下嗰啲嘅啫。 你攞咗冇用啦，你靠你等开 server 啊。咁我哋25号卖，咁好正常，好合理咧。早一日你真系唔可以叫偷宝啦吓，即系唔好有直日哥上身啊，大佬。 同埋咧，呢实况主直情系急到咩？唔定要难更新，开咗只 game 再讲。 咁你要做实况就一定系咁样噶啦。我见啲 Vtuber 都系啦，我见好多 Vtuber 都系由零开始嘅，所以我见佢哋开一台成个钟头咧，都系仲系做嗰啲前置作业啊，嗰啲即系嗰啲猎人脸啊，啲新手任务啊嗰啲嘢。 不过佢哋冇所谓嘅。 咁当然啦，嗰啲过程都算系表演嘅一种嚟嘅。但系条主线有啲人就怨有点而短。 嗱，好老实嘅，呢类咁嘅游戏其实主线短好正常嘅，甚至咁讲就系佢有冇主线，大家唔好在乎。 我觉得四个钟头其实系真系有啲短嘅，不过呢个短咧就唔系话相对其他游戏系本社比，佢。 不过另一样嘢，我觉得可能跳过就所有啲支线啊、小故事，因为关键就系人龙，人龙系呢一类以来传统就系、是，如果你唔理佢所以 subsorry 即冲主线嘅话咧，短类讲粗口嘅。 梗系净系计打主线啦，咁但系相对前几作都好咯。再就系明白呢样嘢，其实大家条主线都系当新手任务嘅啫嘛，使唔使搞咁长啊？你做好啲，你内容嗰部分仲好啲啦。因为嗱，今次就第一次喺 Switch 上面出啦，咁啊啲人当然会有啲验尸官走去验啊，冇 Warhammer 咁靓啊，乜乜七七，喂，你帮我家用主机同部手提机比，好捻唔公平、啊。但系虽然系咁话啦，佢有样嘢调翻转系屌打呢个 Warhammer 嘅。就是讲紧佢读取速度超级快，真系超级快。咁、你用 Fast RAM 嘅读取同人哋攞 Blu-ray 去读，喂，好似有啲唔公平、啊。 有辣有唔辣啦，呢样嘢我觉得冇所谓嘅。 大家预咗个画质差状况之下啦，其实又唔系真系好差、啊，即系叫做你手机模式睇落去 OK 咯，冇 3DS 咁大镬咯。其实 3DS 个画面以 3DS 嚟讲都唔差嘅 ，3DS 咁 on hand。咁呢度入边其实都完全系见得人嘅，你唔好攞 PS4 嚟比就得噶啦。 我冇意思嘅一样嘢，始终佢收入几，即系关就系、是、你本身设计喺Switch 入面咧，你系其实佢大部分都系月720嘅啫。 调翻转讲啦 ，Mon Hun 其实大部分时间佢画面都唔系靓噶啦，就算你当年 PSP 版啊，有个画面又好靓咩？即系大家熟嘅都系用手提机开心同轮餐咁样嘅啫嘛。系等于而家唔需要唱呢支歌啦，你网上打就得啦。咁啊，其实都几顺畅嘅。其次，你由 Mon Hun 开始无缝地图咧，冇咗个 loading 时候咧，更加觉得件嘢系顺畅嘅。点话以游玩体验嚟讲，我觉得系相当地唔错嘅。尤其是如果你考虑到呢部只不过系一部手提机的话，虽然啦，佢以手提机嚟讲有少少屈机嘅，因为你真系又靓嗰阵时，你系插喺屋企用电视打啊嘛，用电视打佢个画质系技术高咗一级嘅，因为佢俾足你去啊嘛。 系咯。好啦，顺便咧，3月28日咧，光荣就公布咗《信长之野望》最新作《新生》第16集啦。总之就净系讲咗名啫，同埋一条视频就乜都冇嘅。因为上次《信长野望》大致俾人闹趴街，希望今次新作会好翻啲。 系你新作咁啊，睇一睇啦。我居然呢个年代仲听过月姬呢个名， 本家未出咗日就已经反而公布咗先啦。 只 game 竟然唔拖，呢、这个非常之唔体面啊！即系唔系睇满直接开发嘅吓？呢、这个啊道边制作所写埋系翻先翻。我几耐冇听过佢消息啦，突然间就同你讲，我哋会今年之内发售，即系2021年啊。我谂大家而家仲记唔记得月姬系乜嘢都系个问题嚟嘅。不过我谂大家冲住 Timon 个名就应该 月姬又话今年内会出到啦，因为其实而家 Timon 手头上有几个 project 嘅，首先就月姬而家仲搞紧啦 ，Face Extra Remake 版就亦都搞紧。所以今年是几多嘢出嘅？ 啊，不过就睇下次啊，呢啲嘢就唔系 Timon 出嘅，所以就冇 Timon 嗰种拖到天荒地老嗰种嘅死拖法就冇见。 好， 呢、这个东京巴比伦2021拖到收皮了。之前就讲咗佢因为抄袭嫌疑啊，嗰阵时就话企划暂停，咁而家就直接话你听制作终止。 就炒一炒啲资料，发现都抄得太多，多到就系、是，唉、哎，熟死算啦，砍掉重连比较快。 嗰阵时已经讲过啦，你其实真系冇乜必要咁低装，你揾翻 cam 佢哋去搞咪得咯呢啲嘢。 同埋就系你话 cam 可能佢啲衫而家已经勾咗啲，但系你话设计咗套咪得咯。 咁可能关钱事啊，但系东京巴比伦你搬呢个 title 出嚟就系为咗吸啲老 fans 噶啫嘛，你勾咪勾咯，冇所谓噶。话唔定而家个时装又转咗一轮，古老当时兴噶啦嘛。 嗰间就系 JoJo 咁样，佢哋四部啲衫，你而家睇翻完，你觉得勾咗噶已经有啲。 因为呢套嘢老老实实啦，当时出抄袭个消息出嚟，都唔系好见言上嘅，老老实实。因为其实都冇乜新人再 care 呢套嘢噶啦，系啲老鬼先 care 噶嘛。 咩高轻其实之前系俾人夹嗰次噶啦，呢间公司系有前科噶啦。 啊，我哋之前提呢单嗰阵时都提过啦，今日唔做科啦。咁啊，啱啱讲嘅呢个烧唔起嚟噶嘛呢单嘢，咁我哋而家讲嘅呢个真系烧得起嚟嘅，仲系物理上，即系呢个笨大严上就唔系新闻嚟噶啦。但系今次笨大物理上嘅严上，咁啊，东莞嘅厂房因为火烧烧得好劲下啦，咁就系查模型啊、figure 嗰啲嘢就要延迟推出。不过主要唔系跟拍嘅生产线。 因为其实咧 Bandai 嘅模型咧，主要都系喺翻日本正光做嘅，东莞厂房就纯粹负责包装啊 ，K 卡嘢嘅啫， 组装， 即系将佢 pack 埋箱啊 ，K 卡嘢包装，跟住攞出去卖嗰种嘅啫。 所以其实主要系啲 figure 嗰类嘢，就系因为 同埋咧 Bandai 好聪明嘅， 佢死人都将无人嘅制造工程留翻日本嘅。 咁呢啲梗系啦，你呢、這个就唔系因为佢机失火呢啲嘢，系真系。 喂，大佬，专利其实即时冇晒啊！你摆喺中国， 实抄你啊！真系而家可以叫当年啦。中美贸易战点解会开打？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咁啫嘛。你呢啲嘢，你与其要佢守约，你不如一开始就冇俾佢。其实都我谂影响就唔系好大啊。不过大家都系贪口爽嘅啫，笨大有嫌上了啊！仲要问你添。 改 band 呢头先讲靖江啦。咁咧，靖江为咗做宣传咧，就知道无形知道靖江，就将靖江市咧就摆大量无形 feel 嘅装饰品又好定点咯。其中最代表嗰个就系一个无形版嘅油桶，系可以寄信嘅。 佢有部分系纯粹装饰嘅，有部分系啲市政品嚟嘅，即系譬如话啱啱讲油桶啦，又或者系地图看板啊嗰类嘢，即系嗰啲属于市政府嘅物件正啦。 物品啦、 啊，佢就将佢全部变晒，就好似就系模型咁嘅款啦。咁而且佢，譬如啱啱地图嘅话，你一样可以睇个地图，啲指示板啊嗰类嘢，你一样系有原本用途嘅，只不过佢变成咗模型风咁样啫。呢个算系呢个都市振兴嘅话， 官方访问稿咧就话嘅，就是、日本嘅模型咧八成多喺靖江制造， 咁主要都系 band 带啫嘛，其实 咁系，应该就系 band 带占咗入模型嘅八成生产量咯。 啊，咁 都好夸张，真系好夸张。 靖江其中一样最出名嘅，真系呢样嘢喎。近怕嘅出产地，县政府又好 ，band 带本身都好啦，佢都会攞呢样嘢嚟讲嘅。咁调翻转讲就系，而家先玩呢啲嘢咧，真系有啲后知后觉，真系近年开始比较中意玩翻呢啲 ACG 相关嘅嘢，比较会玩啦。啊、嗯，仲有单都系日本政府同呢个 ACG 相关嘅， 就系Electrolopus 俾日本政府颁紫绸勋章，即系类似香港啲乜大乜乜大文物章嗰类嘅嘢啦。 冇咁大，冇咁大。呢、这个金色应该系个暗蓝色啊。即系嗰啲死富碎色啊，嗰只呢个章其实就好细嘅奖状嚟嘅啫，好市民奖嗰个级数嚟嘅啫，又唔系真系完全冇料到嘅做啦。但系最紧要系入边有阿菅义伟个，应该系印章嚟嘅，期间限定签名啊！你知佢任期都唔封场噶啦。 但系嗰个就系点样会咧？就真系刀剑 喺刀南入边嘅部分收益，佢会捐咗出嚟，捐咗俾啲咩嗰啲文化机构啦。咁佢就话呢个宣传文化有功，咁啊颁个奖俾佢咁样咯。 OK 啦，呢单嘢就 咁啊，讲完啲日本嘢啦，咁啊讲啲全世界相关的。首先就系你拉嗰单嘢，虽然就同 ACG 唔太关系啦，但系你知都用拉啊，就 主要日本用拉咯， 系啲日本仔最用拉，最惨系啲官方嗰啲群组啊。 而家日本政府话你班友唔好再用拉做政府嘢。 台湾都系咁叫啊，但系中央政府咁样做，但系地方政府照用拉咯。呢样嘢真系台日果然系同一个国家嚟，一样情况。 贪方便嘛，即系香港乜都用 WhatsApp 咁样啫嘛，贪方便啊嘛。 咁佢件事就简单讲啦吓，就呢度因为唔系同呢啲事相关，我哋唔讲太详细。简单讲就系入边，如果你投诉啊嗰类嘢，即系不雅内容啊嗰类嘢，其实你可以投诉噶嘛，就有人处理啊嘛。你 YouTube 啊、IG 啊、Facebook 嗰啲都有咁噶啦。咁佢处理投诉呢啲嘢咧，佢揾咗外判，然后好死唔死嗰间外判就系中国公司。其实呢老老实实是不是真的很严重的咩资料安全问题呢？其实完全不是的。只不过是大家对啲资料放咗去中国就会觉得好唔自在，周身唔自在，大家明㗎啦。其实如果是自己公司做完啦，咁大家冇人理你外判唔系判俾中国呢，其实就个问题已经是非常之少。都是有嘅，就是佢哋其实有超越咗佢哋应有权限检阅资料嘅。即係佢正常嚟講應該係，譬如我投訴你張相太淫，譬如咁講先算啦。咁理論上個審查人員應該淨係睇到張相先啱㗎嘛，就或者最多係鋪向嗰個人嘅相關資料㗎嘛。但係而家嘅情況就係呢，佢間外判公司就應該貪方便嘅，老老實實。即係以我喺 IT 界打滾嘅經驗嚟講呢，就絕對唔係啲咩想睇你資料啊乜嘢成，係貪方便。哎呀，唔好煩我一次過放撚曬呢啲權限俾你。咁佢就算係同投诉唔相关嘅用户资料，嗰几个技术人员都可以睇到，係咁多嘅啫。其实即係如果你係话唔关中国事嘅甩漏，就係、是、呢部分。但係呢日本慢咗几拍嘅终于明白忌讳呢个资料送中嘅问题。而且就几件消息起嚟，老实讲呢单嘢我真係唔明点解日本人以前咁唔 care， 而家突然间喺咁细单嘢上面咁 care。我唔知佢哋个开关点样走出嚟啊。咁佢就日本人就好 care 呢单嘢。咁唔少人都话我唔用拉啦，咁退拉。虽然我都諗緊退拉你用乜嘢啦，即係日本喎。香港就话可以用返 WhatsApp 啊，用返 Signal 啊，用我哋而家用 Discord 都好啦。咁但係日本仔我真係唔想见日本仔用其他嘢喎。Twitter 唔係咁样用㗎嘛。好少一对一咁样讲嘢㗎嘛。仲有一单就啱啱提 Discord 啦，咁 Discord 都有单新聞嘅，但係暂时仲係流于煲水嘅。 流传 Discord 100亿放售美元。Microsoft 而家讲有兴趣放料人，即係 Discord 嗰暗料就係、是、嗱，而家有人想买我啦，你班友开价啦，开价啦嗰隻囉。 除了 Microsoft 之外，另一个潜在玩家呢，其实就一早就入了股啦，腾讯，我哋之前专题都提过啦。腾讯嗰边好明显就对 Discord 都有兴趣嘅，不过就 应该佢唔够 Microsoft 抢系嘛？ 我估佢系要么就系唔想抌钱直接成交买落去，因为佢之前入股几个 percent 啫嘛。佢其实就系腾讯系好中意喺全世界啲有潜力嘅地方，你入几 percent 股，唔系为咗话事嘅，系为咗赚钱嘅。即系咁你赚咗钱，咁我系股东嚟噶嘛，我咪有钱赚咯。佢系纯粹系投资嚟嘅啫，纯粹系咁跌速值得投资，咁好正常啫。但如果你成个买起，咁你就要负责埋佢啲营运啊嗰类嘢，因为 Discord 系蚀紧钱嘅。佢冇公开财表嘅，但系我印象中佢系蚀紧钱嘅。咁佢唔想啤飞，因为如果佢系要卖俾腾讯嘅话咧，唔使搞咁多嘢噶啦，直接同腾讯 deal 就得噶啦，唔使搞咁多嘢噶啦。因为佢卖股票俾佢嗰阵时都冇消息噶，都系成咗事之后大家先知噶嘛。咁有人就喺度屌啦，好冇啦，会唔会又好似 MSN 整合 Skype， 跟住整死咗 MSN 咁样？ 唔关事 ，MSN 嘅死因系另一个问题嚟嘅，唔关系买嘢事。 系啦 ，MSN 嘅死因系死喺呢、这个对呢个手机版本嘅适应不良。其实你谂翻咯，2010年左右咧，其实好多曾经我哋习惯使用嘅 software 啊、app 啊、应用啊、网页都好啦，都喺2010年左右咧，系有一批嘅大洗牌嘅，就系讲紧嗰阵时就系真系 iPhone 改变世界，呢个系真系，呢个真系 iPhone 改变咗个世界。 喺 iPhone 之前，唔好话讲软件啦 ，BlackBerry 都死咗啦，俾佢。 系啊，就系、是、Smartphone 嘅应用咯。 直接讲佢就系成个通讯应用市场系因为 iPhone 成个大洗牌嘅。 系啊，咁佢就以前我哋用亲，譬如你上波架、无名小站啊、星甲啊嗰类嘢，全部都系嗰阵时仲好兴噶嘛。就系、是、差唔多嗰个时候，2010年前后，陆续开始收皮，即系收皮又唔系接埋咗，有啲系佢跟开始冇人玩啦。系嗰个时候啊，跟住就系、是Facebook 兴起啦 ，IG 兴起啦 ，WhatsApp 都系啦，呢类对呢个手机应用比较好嘅 App 网页之类就开始崛起。咁 MSN 当年会死，就完全系因为佢哋呢样嘢嘅适应不良。佢同 Skype 嘅整合咧，其实冇乜关系，因为好简单，调翻转 Skype 而家都冇人用噶啦。咁其实 Skype 系咪真系好差？我完全唔觉得 Skype 有几差喎，老老实实。 应该咁讲咧，唔系冇人用。是佢唔再系大家必须，即系咁样，我唔会话一个打手机电话就一讲 Skype。 即系好简单嘅啫，我哋现在呢一刻 now， 我哋录音的时候，我哋用紧 Skype 嚟录音嘅，就咁简单嘅啫。即系佢嘅语音通讯技术啦，系冠绝我所有见过嘅 IM 之如此类嘅所有类似品。嗱，譬如你 WhatsApp 都系近年嘅咋，终于有翻语音通讯啦，呢、这个 Line 啦，你嗰类嘢，其实佢个语音通讯都系差过 Skype 一截嘅，因为 Skype 佢真系多啲专利技术啦，嗰类嘢，即系佢个语音系真系做得好好嘅。咁但系如果你要攞嚟用文字通讯嘅话咧，大家就唔系好愿意咯。但系呢个系因为佢对手机嘅整合实在烂到爆啊嘛！你喺手机上面开个 Skype， 屌啦声，我开几分钟噶，即系当然我部机旧，呢个系事实嚟嘅。 唔系，除咗佢界面都唔顺手。 系啊，界面又唔顺手，睇嘢又唔清楚，即系啲文字又冇呢、这个当年 MSN 又好 ，Line 又好 ，Discord 又好，你 Telegram 都好啦，佢有好多贴纸啊，啲功能啊，嗰啲嘢，咁佢又即系纯粹将个 PC 版咁粗车落部手机，咁就算啦，咁梗系衰啦，梗系扑街啦，你就算 MSN 都要有咁嘅情况噶，你谂翻清楚，呢、这个 MSN 最兴旺嘅年代，佢一捻早就系 Microsoft 噶啦。MSN 嘅后期，我哋最熟佢嘅年代，其实佢嘅 Windows Live Message 嗰阵时已经系 Microsoft 旗下噶啦嘛，死咗喺 MSN 啊，唔好意思。咁就跌缩呢单嘢绝对系一件好事嚟嘅，因为近年嘅 Microsoft 咧，佢旗下啲嘢其实都 OK 唔错嘅，即系佢肯俾资源嘅。咁工作室啊嗰啲嘢，佢又唔系好大干涉嘅，同腾讯一样嘅。而且老实讲，我调翻转问你啦，腾讯同 Microsoft 二拣一，你拣边个？ 同埋一嘢就系相比起 Sony 收购 Evo 嚟讲，呢单嘢影响细好多。 咁啊，你提问咁啊，跳埋落去啦，我哋 就拉埋去啦，就拉落去 Sony 啦，就收购咗世界最有名嘅格斗游戏大会 Evo。 如果你就系计格斗 game 嘅话咧，或者呢个综合电竞比赛嘅话咧，其实 Evo 系最大噶啦 Evo。咁佢就呢、这个 Sony 就宣布收购咗佢啦。咁但系啦，呢、这个两者冇因果关系噶。今年嘅比赛就会喺线上举行。原因系因为疫情关系，就唔系因为佢俾人收购咗，但系佢嘅比赛项目就暂时公布出嚟嗰啲就第一样，我谂大家最在意嘅其实就系、是，咦大乱斗唔见咗，暂时冇，暂时未见到，我唔知道佢未倾好计啊，定系乜嘢？因为伊服其中一个咩重点赛事嚟嘅，当然啦，佢其中一个重点赛事就系蚀费啦，唔使讲啦， 应该冇噶啦，因为关就系、是、喂双点买嚟冇理由帮你天堂台桥喂，咁咪天堂就系、是。喂，大佬，我自己要搞大会，足够有余，我都冇理由俾我个 title 俾帮你抬轿，咁大家和平分手咯。 因为其实咧，老任就唔系好中意啲好， 佢唔系好想人当将大乱斗当格斗游戏噶。依只嘢佢讲咗好多次啦，佢哋都 系啊，但系之前都仲肯俾 Evil 嘅，所以如果 Evil 肯搞，我谂老任应该仲系会继续授权俾佢嘅。 但系而家桑已经买咗，就算啦，无谓啦， 唔好咁期待咯。但系都未至于绝望嘅。咁如果系冇咗嘅话，就真系有啲可惜嘅。咁而且佢而家暂时公布嗰几个都只不过系一个大 title 啫，因为Evil 其实好多好多系有好多细 title。除咗大乱斗之外，另一个担心嘅就系啲细 title 嘅 game， 即系其实俄罗斯方块都有啦，我成日睇嘅嗰类小型比较冷门少少嘅电竞比赛啊，其实 Evil 好多噶，你未必见到啦。 嗯， 嗰啲会唔会影响呢？其实我就比较担心呢部分。因为今年冇呢，就应该系因为佢要搞网上版连埋缩水，应该系因为咁样，就唔系因为Sony收购。但系今年就话特例啫，咁下年应该会恢复返现场啦，咁会唔会又都系从此唔见咗啲细 game 啦，或系呢方面我仲担心过大乱斗囉。 嗯，我就比较悲观嘅，我觉得多数都冇机会㗎啦。 即系你即系，但系有只咁中意攞大乱斗嚟做格斗电竞游戏，咁你咪自己搞一台咯。你净系大乱斗都完全系足够搞一独立搞一个电竞啲游戏噶。 任天堂唔多中意嘛，佢搞 Splatoon 有可能。 咁你可以搞个任天堂的电竞大赛，入边有大乱斗，我谂佢就唔会拒绝噶啦。如果系咁样嘅话，咁但系佢老任自己本身唔搞啦，我唔知佢系懒得搞啊，唔想搞定点啦吓。但系如果因为 Evil 冇咗大乱斗，而想睇大乱斗电竞嘅一定仲存在㗎嘛。嗰扎人嘅需求会唔会催生咗一个任天堂 only 嘅电竞平台呢？我係觉得有呢个可能性㗎。即係如果我係商家，我係搞开呢啲比赛教授，我一定会諗呢样嘢。有市场㗎嘛，呢个市场好大㗎嘛。Evil 如果真係退出咗嘅话，咁咪有个缺口喺度囉。 咁好啦，咁呢一 part 都差唔多啦。我唞唞先。咁我哋其他嘢就下一 part 继续。